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是王晶， 王晶放音乐。 节目开场少有的直接来听一首英文歌曲，这首歌呢是来自德国一支乐队叫做 Groove Coverage， 他们以电子风格电子舞曲风格的多元素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喜欢，开场的歌曲叫做 Moonlight Shadow。 继续下面是孙燕姿我不爱。 谁陪过我无声哭泣，在我最早的夜里肯定我所有最难忘那句我了解你，借着远了推翻了过去，

这段爱情可以记得很完美，他的样子已改变，有新伴侣的气味的气味，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，早在告别的那天一消失在这个世界。也许那一次见面是生命给你机会了解爱，只是人所渴望的同事面，渴望会改变，他的爱已经不见，已不见。那一瞬间，你终于发现，那曾深爱过的人，早在告别的 继续来听小雨，首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《小雨同学就是我》。在给很多歌手做创作之后呢，自己也是耐不住寂寞的走到了台前。这首歌的名字叫《终于说出口》。 你终于说出口，其实你早就已经不爱我。为什么要低着头？你知道这玩笑骗不到我。玩笑是要逃避你离开我的理由，我还能做什么？你已经不爱我，我一直都爱着你，难道这还不够？我还要做什么？离开我。